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，都是情商花的笋哥坐在这里做录音。今天我们即带了一个沉痛的心情讲一集捷运斩人。那个人叫什么名 字？郑哲。 郑哲。那个样子都好撚癫，我觉得那个人的样子都真的。 但是为什么你觉得沉痛呢？沉痛。你觉得是你是为他做了一件咁殘暴嘅事，而感覺到沉痛啦，定係死咗嘅人？你覺得 死 嘅 人梗係沉痛啦， 即係枉死， 枉死啊！大佬，你遇到你會點啊？屌！ 咁啊，即係都係好可惜嘅事咯。 係啊，最撲街就係佢唔係斬佢吉喎，即係佢吉。你斬人，你最多都係 死咗幾多人啊？ 我真係唔知係咪五個定七個啊？我唔記得死咗幾多個啦，因為冇留意過。有啲重傷信之後又瓜埋啊嘛，即係佢最撲街就係。即係佢嗰種行兇嘅方法係好原始，但係造成嘅傷害係好大好大嘅。即係而家你咪話，即係香港發生啊，估唔到喺台灣發生，啲人都係咁無助啊！即係我都估唔到呢樣嘢。你諗下，台灣個個受過軍訓，即係男人老一輩都真係受過軍訓，應該唔撚驚你噶嘛？啱唔啱先？ 係。 後生都唔撚柒驚你，屌你！我受過軍訓，我使驚你喎？佢屌你老味，真係懟冧幾件喎！ 不過咁講，即係。呢、这個即係喺呢件事裏邊之後咧，就有幾個唔同嘅講法啦。即係你知社會一定要揾解釋啊，嚇冇解釋啲人咧，唔可以將呢件事咧歸啊，係啦，唔可以將佢類型化咧，總係 好不安嘅，令到 好不安嘅。喺普遍社會上面推出幾個講法，打機説嚇啲人打機打得多就係咁噶啦。失戀説啊，俾女飛，佢暗戀條女，條女唔蘇佢，所以咧佢斬柒人哋報復咁樣。 咁應該斬柒條女報復，就唔係斬柒其他人 報復啊嘛。另外咧就係家庭關係説即係佢同佢老豆老母關係都麻麻地噶啦。係，咁然後咧就即係有啲人就頭講話，其實佢阿爸阿媽後來寫封道歉信出嚟嘅時候，佢裏邊更加關心嘅就係咁樣令到大家。引起大家不方便，即係好冇面啊！覺得呢件事，佢最一彎埋到唔係受傷嘅人，亦都唔係自己個仔，而係覺得呢件事佢哋好冇面，即係覺得佢係嚟自一個好自私嘅家庭嘅咁樣。咁anyway，最後咧，我嗰日同我助手一齊做嘢嘅時候咧，我助手提出一個觀點，就係冇乜原因嘅呢樣嘢，即係。人嘅嘢，十人三九品，總係有一個係黐筋。 係，佢真係黐筋 嘅。佢真係黐筋。即係你其實好容易明白。大家而家你試下手上面揸住把刀，即刻去捅下隔離嗰條友。第一你又唔敢捅，第二你捅唔落手。就算係捅完之後咧，你真係呆撚咗噶嘛。你見到啲血，屌好似箭，好似標屎咁一聲咁飛出嚟。 捅人啊，劏雞啊，屌你！你劏過雞未啊？ 我未啊，你劏過未啊？ 但屌劏唔落手啊！屌啊老母，嗰陣時做個雞劏雞，有人介紹我去。咁咧呢個冇嘢做。咁咧我有個朋友個 friend 就介紹我哋。 好殘眼啊呢邊。 係咩？喂，我拉一拉佢啦，喂，你揸一揸先。咁咧，拉邊邊啊？拉呢邊。 係咯。係 咯，拉呢邊。喂，唔好意思啊，大家，因為我屋企 fort 即係嗰啲燈光 fort 鏡啊，屌你老味咁啊，即係。撐住咁啊，所以要拉拉。 好啲 啊！咁咧嗰陣時個同學介紹我去劏雞，咁去撚到雞檔嗰度撚樣就問我：喂啊，四哥，你劏過雞未啊？咁我未劏過啊！嗱，好撚簡單嘅啫，你咧人哋買撚咗只雞，咁啊掛撚咗個牌喺度啦，掛撚咗喺雞腳嗰度，咁你摸開個牌掛翻喺度，嗱，咁咧喺個頸嗰度解一刀抌落去，咁啊甩毛先。你揸撚住雞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你真係，咦？哇！喺鋸落去，好似好撚殘暴咁撚樣嘅，屌你老味，邊度撚到收身都係。我揸撚住只雞分幾兩分鐘，跟住撚樣話：喂，你做乜撚嘢啊？四哥，你撈唔撈啊？我話都係做唔到，真係鋸唔落手，但係同埋只雞會掙扎嘅，屌你，搲撚到成手花撚曬啊！嗰啲雞爪。 咁啊，梗係啦，話大佬你劏人喎。 啱啊。 即係唔通企喺度等你劏咩？ 啱啊。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般人，即係就算係到我今日叫做有啲社會經驗啦，即係個人都比以前冇咁善良嘅時候，我同樣都做唔到。即係咧，我諗呢樣嘢都 hit 到我人生有一啲底線。係啊，即係未必做到嘅。劏魚都好勉強，其實係啦。 但係你劏細條嗰啲係喎，你劏過大魚未啊？好大條嗰啲。 未啊。 你扭翻咁上下 size 咧，你同佢肉搏嘅時候咧，你真係有啲寒㗎。真㗎，唔係講笑啊！ 即係因為佢嗰種嘅力度啊，你劏細嘅，屌你老咩梗嘅，一拍咁樣樣，即係等於你踩曱甴啫嘛，一踩啪一聲咁，你冇痛苦啦，你覺得？你劏翻啲咁上下大件嘅嘢咧，牛啊、豬啊，我唔係叫你話揸把嗰啲牛槍啪咁嗰啲咁樣劏喎，真係拿把刀埋去咧，你真係唔撚夠姜嘅，即係，所以我有樣嘢都帶出，去得打仗嗰啲一定係變態佬嘅，即係你唔變態你做唔到呢啲嘅。即係你唔變態，我叫你去做，你講嘅梗係兇狠啦，講噶嘛，屌你老母，我掟緊點點點點點點點點就去撚到，哇唔係話阿狗咁樣，屌你老 母。不過你可能點講咧？我諗係用槍殺人咧，個係解決咗好多呢啲煩惱啊。 係。 第一，你同佢有距離。 啱啊。 第二咧，個槍子彈咧射入去咧。佢唔會爆開，即係除非嗰啲老虎槍咁樣啫，都唔係咁，啾一聲入咗去。 唔係啊，成塊肉飛撚咗出嚟，唔係成隻手飛撚咗出嚟噶會。 哦，係咩？ 係啊，嗰啲步槍子彈唔係嗰啲，唔係你睇粒子彈一穿咁，唔係噶，成隻手爆撚開冇撚咗噶，好撚恐怖噶。 不過又咁講，即係唔識解釋，即係咧，你問我，只係可以咁樣理解，就係是有一些咁嘅人嘅， 系有變態佬嘅呢個世界。 有，即係你正如你見到以前林國雲去肢解啲屍體咁樣，咁你做完呢件事，咁唔通你大家揾咩解釋？因為揸的士嗰啲人都係變態，你都戇鳩嘅啫。我覺得個即係咧睇過好多人去講話，哦嗰啲人咧，其實而家成日上網咧就同人哋溝通好少。阿鄭捷啊，好中意打遊戲機嘅，中意打 online game 嘅。online game 咧中意殺人咁樣嘅。屌係 online game 都係殺人噶啦，即係唔係你殺我，你唔係你懟下我，懟下你啦。但係你懟個過程裏邊係冇血肉橫飛啲畫面噶嘛，即係你打完嗰人飛歐咁樣消失咗噶啫嘛。咁然後我又覺得，喂，咁你咁你點解釋咧？即係你點樣可以用呢一個咁嘅理論啊，放落去解釋一個人點解會變態 咧？我不如咁樣講啦，人類咧係一種好得意嘅動物嚟噶，同埋呢個社群，我哋好中意將物品歸類，將人歸類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，如果而家間屋全部嘢都係圓形，突然間你出現一個正方形嘅時候，你覺得好撚怪雞。咁啊，例如我舉一個例子。我哋好中意問人哋幾樣嘢嘅，喂，啊老細，你做邊行嘅？點解咧？我哋首先就先入為主，將人哋歸類先。嗱，譬如佢做醫生嘅，我哋會歸類佢為有錢、斯文。我做地盤嘅，粗暴，冇文化。我咧就做雞嘅，隨便，乜都做。我咧就做先生嘅，呢、這個有教養，不過可能比較 窮啲、 執啲、窮啲。我哋好中意將人去歸類、去歸納，令自己安穩一啲嘅，令自己睇問題嘅嘢咧係比較符合我哋個答案多一啲。 咁你都會咩嘅？即係唔錯得曬嘅，你都仲可以中二三十 percent 都冇錯嘅。 係未必㗎。 你譬如話即係你譬如話做教書先生，佢扮都扮斯文啲啦。 哎呀，都未必啦！你睇下我哋個朋友阿邊個，佢夠做醫生咧？你睇下佢。 唔係啊，佢幾斯文啊！ 係你講得出嘅啫。咁咧，你將人或者問題歸類化咗咧，我哋只會用一個好固有嘅態度或者固有嘅形式去睇翻問題嘅時候，我哋冇進步嘅。我舉一個例子，譬如話發電。我哋來來去去都係咁發電噶啦，嗱唔係生物能源就太陽能噶啦咁樣樣。咁你話啊係喎，我哋又唔要燒核電，講翻香港啊，而家又話嗰啲能源要多比例化啦，我哋又唔要燒核電，又話環即係嗰啲燒煤燒炭啊，燒呢、這個石油唔環保。我諗咗一個方法就比較環保一啲嘅。而家香港每個家庭都應該有個男丁或者一個壯丁嘅，每個人咧就抽。每日就抽個壯丁出嚟，就踩健身單車就發電，屌你老尾就起間人肉發電中心，全香港每個家庭有份用電嘅都要抽個撚樣出嚟踩撚到你老母閪咧，屌你老尾朝頭早九點啊踩撚到第二朝九點十二個鐘放你走，你唔踩咧張座椅上面插把牛肉刀嘅，你夠膽坐落去插撚穿你屎忽綁撚住你老母閪喺嗰度，嗱咁啊環保啦啱唔啱先？咁我哋可以用啲。另類啲嘅角度去睇同一個問題，你咪覺得環保咯嚇。件事又唔牽涉呢、這個 即係燒咩能源？你淨喺度踩單車啫嘛，既環保又健康 又健康， 啱啦，又可以減肥添。屌你話，哦，老婆300磅啱啦，綁佢老母喺度一個禮拜啊！屌你老味出到嚟90磅，你砌佢砌得開心啲啦，係嘛？因為我哋睇嘢唔可以再咁樣樣嘅，歸類佢斬人，因為睇 online game， 因為佢即係受咗一啲嘅某上刺激。其實我哋係一個好愚昧嘅睇法，人類就係咁撚畸形。佢肺癌就係因為食煙，將某一啲嘢歸類，將某一啲嘢去歸納，只係符合咗某一啲人嘅預期。我舉一個例子，前琴日我睇新聞，咁咧就睇到阿黎大森醫生咧就上電視就講啲細路仔嘅情緒病，佢話。啊！有啲細路仔根本咧個情緒病就因為屋企人入啊醫院啊點點點點啊，佢個情緒咧翻學咧就令到佢專注力減低。我屌你個老母！專注力減低有好多問題嘅，你唔好將所有問題都歸納係醫學問題啦。你試下揾個大波少婦，屌你老母！一翻學著件3點式去教我中學嗰個年代，我日日翻學啦。如果佢話阿九。你只要背式乘數表，我俾半個波你轉，哇！我屌你咪話背式啊，大佬微積分啊，穿梭機點樣飛落，點樣橫越呢、這個？屌你大氣層飛撚翻落地球，我都識計啊條數，屌你！即係你要吸引啲細路先得噶，專注力唔夠證明你吸引力唔夠啊，大哥！屌，即係你唔好將人類係好畸形噶，將所有嘢都歸類，我唔舒服就歸類呢、這個。疾病的問題，喂，屌環境都可以影響到㗎，而家環境污染咁撚嚴重，嗱我隻手呢排咧生花柳，屌你老味爛撚曬，識我啲人都見撚到啊！啲人就問我，哇，你係咪生濕疹？我話屌你敏感啊！佢話點會咁敏感？我話啲水邋遢咪敏感，水都會邋遢。我屌你啦，啲水唔邋遢，幾多氯氣啊？屌你加落水呢化學物質，你試下加落你個身裏面，你都瓜柴啊！屌你，即係。即係你人就係將所有嘢歸類，令到我哋自己解決個問題易一啲，或者歸類個答案係易一啲。我哋唔尋求一啲另外嘅方法去解決問題，呢、這個先係問題啊！即係根本阿咩哲啊，嗰、那個叫斬人 鄭哲， 鄭哲嗰個根本就係黐線佬嚟啦！屌你，即係佢根本就我自己唔穩妥，冇睇病。屌你老味，個人根本都癲癲喪喪，喇叭都唔斬你老母閪啦！屌你見佢斬撚完人之後，永不認錯，永冇悔改噶。屌你老味，仲覺得應份，呢啲根本就係黐線佬 嘅。好得意嘅，佢係我你可以睇睇佢話佢個講法咧係佢唔敢自殺所以咧佢又希望咧，佢覺得殺一個人咧，政府係唔會處死佢嘅所以咧佢殺多幾個。 屌佢唔當兵嘥佢。 係啦。即係呢啲應該係放喺阿爾蓋達啦。 啱啊！屌你放喺伊拉克攞勳章翻嚟添啊！屌你！ 即係我都你問我嘅，我都其實可以好，我都係好 simple 咁樣去睇呢件事。即係佢係真係有精神問題。 有精神病，有精神病，精神病你唔使將啲嘢歸類 嘅。你同埋你但係你可以研究下佢個背景咯。佢係一個小康家庭嚟嘅，即係小康都係仲有啲錢，阿爸阿媽做生意嘅。即係佢係喺一般嘅物質。上面呢他沒問題哦，他還有輛靚車的其實是嗎？是是 是什 麼車來的？不知道我的學生告訴我他是駕駛幾十萬的靚車 即是有個轎跑車 即是你當有個 Audi 這樣即是已經不是說說一般的有錢是有錢之外再上一些 即是小康來的 是啊即是你說我想人最慘是什麼呢其實呢窮人是很少黐線的 唔係喎， 你好少見到啲人咧喂，大佬，你窮嘅時候你要焗住奮鬥啊嘛。 未必，屌、 你見到啲，你見到啲阿姐啊，心理質素幾好啊？即係啲心理質素幾好啊？通常做雞心理質素都要好、啊。 性工作者第一要心理質素好啦，唔係你揾唔到呢啖飯食啦。 係啊，咁你其實你講真咩啫嘛？越窮你個人就容易落得低噶啦。你對自己啊，你冇。喂，你去到冇咗自己嘅尊嚴存在，你就係到咗佛家講嘅無我嘅境 界。你講開呢樣嘢，我講樣俾你聽。有一次，我有個未退休、退撚咗休嘅同事同我講，佢話：喂，阿九啊，做得性工作者會唔會性慾好強？我屌你阿叔，人哋揾兩餐飯食啫。咁之後隔咗一陣，佢就再問我啦。 會唔會性慾好強先做呢啲咧？哇哥，你會唔會性慾好強啊？俾人屌屎忽啊！中意屌你都黐撚線。 即係你應該問翻佢，你會唔會工作能力好強，所以你翻工？ 咁玩夠啊！屌你老味，佢成日想溝個性工作者唔使錢噶嘛？咁啊，佢咁嘅年紀可以打幾次飛機？我係啊，你打幾次飛機啊？屌你，你點解要打飛機？就係因為你冇錢去揾性工作者嘛，你都係 keep 住你打飛機嘅狀態啦！屌你個閪！ 咁犀利嘅，即係幾廿歲人仲可以打幾次飛機？咁佢性能力真係好高喎、啊！ 咁你性能力高唔代表你可以溝個性能力強嘅女人噶嘛？你咩成日問我？喂阿九啊，嗰啲性工作者係咪性好需要啊？我點撚知啫？屌你！你咪想去問？屌撚完拉之後，你試下同佢講，阿姐係咪好冧啊？我試下唔俾錢得唔得？春滑都幫你搣撚埋出你嘅細佬。 不過我都有啲有個朋友咧，係住同一條村嘅，佢都係去即係佢係長時間去叫雞噶啦， 唔係冇人短時間去叫雞，我都係長時間去叫雞啊。 裏面係佢係即係 我人生裏面長時間去叫雞。 喂，佢仲會翻單嗰啲嚟嘅喎，即係你 唔係好食啊，梗係翻單啦，屌你！ 係咪㗎？即係你譬如話元朗見到有條女 OK， 你會叫極都係叫嗰條女嘅。 咁啊，唔會叫三四次啦，起碼。係 咯，跟住然後嗰個朋友話，嗰個朋友係最尾講緊條女係唔俾錢，唔收佢錢咯。直頭唔收佢錢，咁但係咁佢又開始驚啦，即係近排好似個古仔發展到係佢要同嗰條女結婚， 係咩？ 跟住佢仲有個老婆有個女咁樣嘅。 但係你點同佢結婚啊？ 即係係搞到家，即係同個老婆而家係開緊拖，講到家破人亡咁樣嘅。 嗱，咪係咯，免費永遠最貴噶嘛！屌你！人哋出嚟吹簫嗰陣時啊，食鳩毛多過你食飯咯！我屌你，你食飯啊個胃都冇人哋啲鳩毛咁撚多啊！你老母閪，你同人講免費，人哋俾你第一劑，俾你第二劑，俾你第三劑係點話？之後攞撚翻突啦！你知唔知嗱？喺性關係上邊有一樣嘢係最重要嘅，就係要負擔人哋另外一半嘅責任。呢個係喺性關係裏邊其中一個附帶條件嚟嘅。但係所有男人都諗住咩咧？拍攞有人走，拍攞有人走，你俾錢咪得咯？屌！嗱，近排阿媽咪咧同我講，嗱呢啲嘅時候佢講好多次阿媽咪嘅，你唔好對號入座啦，媽咪唔係你嚟嘅大佬。咁咧，阿媽咪 你冇媽咪咁正 啊？唔係啊，媽咪好撚肉酸啊！ 係咩？ 係啊 ，DBS 靚女啊！咁阿媽咪咧同我講喎，喂阿九，你出嚟未啊？我話未喎，真係冇錢喎。佢唔緊要啊，最多酒店錢我唔使你俾啊。咁我好啊。咁之後咧，唔夠十五分鐘，佢 send 翻 WhatsApp 俾我咯。喂，你知道我都冇收入啦，不如咁，今次爭住，下次再俾得唔得？我真係冇喎。佢話你幾時有啊？我鬼知幾時有啊？咁啊，咁之後就冇聯絡。咁就當你個客啫嘛，傻仔。屌你男人咧睇得通透，你咪唔會領嘢咯。你睇得唔通透，你咪賴閪曬嘢咯。呢個世界邊有嘢免費啊，哥仔？打飛機就免費。即係我而家睇呢啲睇得好通透啊！有啲人為咗人哋靚女，貪心為咗人哋嘅美貌，你就搏命去裝假裝偽裝自己啊！好似變色龍咁樣樣，或者好似雞泡魚咁，崩到自己好撚大，去到呃人哋。屌你老味，到你上撚咗身嘅時候，哇！人哋嗰啲問題分一半俾你都死啦，大哥！我唔使講乜啊，佢同你講嗱，好似你老友黐撚咗阿性工作者咁計啊！阿性工作者同你講，喂，阿九啊！咁樣其實咧，我鄉下嗰度我又冇仔冇女嘅，不過有搭樓供緊，同埋咧有啲股票蝕緊。 梗係唔係咁啦？啲股仔通常係阿媽有病啊嘛，第一次。 咁啊係。 唔係第一次咧，就係不如個咩？佢話通常佢話一定係電話先嘅， 係唔見電話 啊？或者係要有個電話專門就係俾你打嘅，係、 這 個係第一層次。層次二就係呢個阿媽病， 啊 係、啊。第三層次，細佬喺大陸犯有時， 係呢個定㗎啦，抹死你啦！屌你老味，想玩女人，如果佢叫你喂阿九啊，你俾個電話我專打俾你，唔使你打999得㗎啦！屌你老味，你揾唔到打999就得㗎啦，打999就掂㗎啦！屌你，即係有一次我咪去。即係呢排都窮啦，窮撚到真係，即係因為阿寶寶龍係咁買淘寶啊，仲有一樣嘢係咩咧？我已經負債累累，不但止，佢仲咩咧？唔找數。 之後佢搏命喺嗰度篤篤，然之後張卡係我嘅，屌你老母，張單就寄俾我，唔係寄俾你啊，大佬，屌你老母，咁啊變咗我賺。咁啊窮撚到真係冇錢揾性工作者，對上次啊揾性工作者就係睇撚咗啲閃稿，就去撚咗咧旺角嗰間乜撚嘢管式嗰個，嗰條女已經唔撚掂噶啦，但係服務搭夠啦，算數啦。咁之後佢服務完之後，佢同我講啊，喂阿九，有啲咩獎勵啊？我獎勵香吻都要唔要？佢踩你戇鳩。屌你！佢真系問啲 out 啲屎啊，細佬獎勵啊！屌我 Q 獎勵。 不過講翻啊，講翻阿鄭捷啦，即系咧，我覺得係即系冇辦法，即系大家要 accept， 其實喺即系你好似買生果咁樣，一袋龍眼都總係有粒會爛嘅。啊，係啊，咁然後大家唔好考究嗰粒龍眼 點解會爛， 因為因為 你找到又點樣？你解決唔到嘅，佢係黐撚咗線，佢係斬人。 如果你係一個基督徒咧，你不妨咁睇，就係呢個上帝就係派一個人落嚟，去增加大家對人類嘅憐憫咯。 咩增加人類、對大家人類嘅仇恨啊？屌你！ 唔係。呢、這個你後來你係冇睇啊？有啲人寫信啊，話其實鄭捷都係我哋一家人啊。 邊個寫啊？屌你！ 台灣文藝青年啦、啊，跟住然後如果你係佛教徒嘅話，你就好容易睇得明啦。咁呢個係輪迴咯，因為鄭捷當年俾人斬過七次，所以佢今次斬翻七個人咯。 嗱，我哋咧撇開呢啲嚟講，因為咧琴日你有冇收到一個 WhatsApp 市咧，就話嗰啲藏毒組織，咪嗰啲疆毒組織落嚟香港斬人嘅。係 啊。 咁咧，我話俾大家聽，遇到呢啲斬人嘅時候咧，有幾樣嘢係可以自保嘅，因為我成日面對黐線佬咧，啲黐線佬發癲嘅時候咧，有幾樣嘢係可以自保嘅嚇。嗱，全部係實戰經驗，你唔好啊以為狗護士咧真係玩嘢。第一。聲音大聲喝止，真係用啲如雷貫頂嘅聲音，你做乜嘢？咁樣樣，即係直頭啲癲狗咁吠鳩佢。一個人當你去襲擊人嘅時候，你遇到呢啲咁嘅第一個聲線還擊嘅時候，你會打一個突嘅。哇！咦，縮一縮先，即係等於你而家去劏雞啊！只雞突然間會狗吠嘅，你當唔當佢？哇！屌你，打一突先。第二樣嘢，你個身上邊有好多武器嘅。首先。如果那個人揸住刀行埋嚟，我哋第一時間唔好背面衝走，因為咧你背面衝走嘅時候，佢有所準備咧，佢追住你斬嘅，你未必夠佢走得快。第一，面對你嘅敵人，真係面對面對佢先，因為你受傷嘅機會係最低嘅。如果你背脊對住佢，佢只要掠咗你一刀，你一瞓低你就冇命啦。第一，面對面對住佢。第二樣嘢，你身上面嘅武器，嗱，譬如女仔嘅，第一時間除一條高踭鞋，諗都唔使諗，你冇攞得手除喎。真係攞腳除咗先，跑唔喐嘅高踭鞋。第二樣嘢，你身上嘅武器，嗱，武器我哋有幾樣嘢嘅。你平時嘅皮帶，男性嘅皮帶啊，個皮帶扣咧，如果你縮短佢咧，我嚟 fit 人咧，好撚硬噶。近距離一 fit 落塊面度，即時冇命，爆曬光嘅，諗都唔使諗啊！即係你冇 fit 身啊嗰啲啊，屌你！而家人哋嚟攞你命啊！你唔係屌你要教訓佢，你係叫攞翻佢命啊！第一就係呢、這個即係皮帶啦 ，fit 面啦。第二樣嘢，你嘅手錶，通常而家現代人嘅手錶都係金屬嘅。如果佢近距離搏擊你嘅時候，你攞你個手錶個錶面，即係攞你個手腕位咧，好似邊鋤咁樣勾落，瞄準勾落佢個呢個叫咩啊？ 耳仔 下邊嗰個鱷骨嗰個 joint 位嗰度一勾，夠力嘅話就勾爆啦。嗱，人類咧有幾個好脆弱嘅弱點嘅，第一呢、這個鱷骨位咧，呢條骨咧，嗱你哋由耳仔摸落去又摸到一點嘅。咁咧之後向前拉落去咧，呢、這個鱷骨呢度咧係好脆弱嘅鱷骨。你只要用一啲即係中等嘅力量，已經可以將鱷骨打斷㗎啦呢度。咁如果真係俾佢捉住嘅時候咧，用盡方法、用盡氣力就打落呢啲位嗰度，希望即係turn down佢嘅即係個攻擊能力啦。第三樣嘢，你嘅手袋、包、水呢啲係好用㗎。如果在地鐵裏面用什麼呢？滅火筒對住他們噴，想都不用想，你不要想著、噴傷他會怎樣，屌你，他斬你，噴傷他，你跟我，你法官跟我說，我都是這樣說，你都戇鳩啊，法官斬你，你試試，你斬你的時候，你都拿滅火筒扮他老母閪，噴乾他先，噴不乾他拿滅火筒扮他老母閪。第三，看有沒有同人可以幫到手，或者呢跟同人大聲呼叫。嗱，幾樣東西都是一些自保的方法來的，千萬就不要亂鳩那麼走，我告訴你，面對呢啲敵人，你走啊仲衰。即係如果一對一嘅話，多啊梗係散水啦。屌，你話七個斬你一個，你唔走啊笨柒啦，啱唔啱啊？咁啊， 善用你哋身上邊嘅武器，第一皮帶啦，啊，再講多次，第一皮帶啦，如果埋身肉搏嘅時候，手錶啦，你嘅腕錶係好用啦，啊，之後就係你嘅包包啦、手袋啦 ，fit 鳩佢啦、揈啦咁樣，即係令到佢離開你嗰、那個嘅攻擊範圍。 如果再唔係，平時大家練一招，空手入白刃。 你不如話屌你老味啲大波靚女俾個波佢睇，哇嗱大波嘅細佬，你二分音打佢老母閪佢一落出嚟，屌你揈鳩佢，屌你老味閪，黐落喺塊面度，屌！啊好啦，今日我哋講就係咁多啦，拜拜。